永远在水一方，但坚持不忘，四肢如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琳琅，等风铃响，心里在何方。暗香那间桃花气泡，青丝水花可人家笑，颜色围绕小船望不到，踮起脚尖像风铃的跳，桃花难念不由知道，痴情大意微妙微笑，桃花气泡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气泡随清风飘摇， 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No,

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论不做，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 No no 快乐滋味， you say I'm a prisoner in my own head, and I try to listen up, but I'm a statue frozen to the touch. Oh, I have no idea why I'm doing here. Someone feed me a line. And love is language flowing. 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瓢盆过问早上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

沉睡像冬柔，我们门前的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我独坐山外小阁楼，饮一夜相思愁，最后让 家都对你阿谀相加，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还有我们的故事自始无终。哦，和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再到成冰雪早晨，哦，和我们。

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自 No looking back from here, no more being broken, distressed. I put my heart into this game like I opened my chest. We only pray for more ends while you hope for the best. We make these plays, man, I'm finessing these checks. Time's up for everybody, I'm collecting old debts. And I swear this champagne just tastes better on jets. I'm just out here being great, man, this is real as it gets. I put my team in position, now they making a killing.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in Vegas, I'm with them, ordering bottles of the Ace when they send them. Till it ain't enough space up on the table to fit them. Go ahead and raise a cup up for all my day ones. Do me no fingers for the haters. Life's only getting greater. Yeah. 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The good life.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I said the good life. The bad in the past, now we alright. We alright. Damn right, from the bottom we rise so high. Now we cut the skylights. We build an empire. We owe it all to each other.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管天荣，今年22岁，我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考研成功。在临近毕业那会儿，我很纠结是工作还是考研。然后那个时候有个人跟我说我不是那种没有退路的人，所以我其实不够努力，没有办法在北京待下去。那时候正好是在被毕设折磨着，突然乍一听这话就觉得哎，说的好有道理啊。所以我毕业后就选择了回家备考，本身学习真的能使人进步吧。在我备考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突然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差，我一直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虽然说不能做到最好吧，但一定是能做到的。但是我也并不后悔这个选择，毕竟这个选择也许能让我的人生有一个更好的走向。 谁有

等我在这里。

太大，我们都孤寡。 知道你随